我做起。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魔术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影视剧花园， 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着。 我一定按时到达。 好，什么？敌人的炮火封锁？ 我就不信，剩下最后一天，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。 啊，啃什么呀？ 哎， 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。 怎么样，有把握吗？ 师首长来。 来，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，不管有多大压力，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，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。 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，人家磨不过你。回去休息。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， 是块好钢啊，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。 团长， 大家休息待命。 好， 生不下火线，可你， 哈哈，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！ 你还给我们， 就在女儿刚满周岁的时候，她爱人被敌人杀害了，不久，自己也被捕入狱。房子已经被炸毁，就再也找不到王福彪了。18年了， 王正误伤已经喊不出话了， 报我腰， 因此与团部断了联系。 延安， 正当阵地眼看要落入敌人手里， 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？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，上不去。 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 部队集体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，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。 是。 王成， 食堂 吃苹果， 哪来这么多？ 人民军总部送的，我给你。 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？ 听我爸爸说的。 哦，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，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。你不是赵国瑞吗？ 是啊，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，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。你说说，王成那种英。 是图 同志们的帮助下，王芳把歌词改好，并且很快到各个阵地上演出，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。 王芳，你是 张团长，她是王成的妹妹。 就是王成的妹妹， 欢迎欢迎。王主任，他爸爸你不是认识？ 老张，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些还可以吧？嘿， 太好了。 不认亲生女儿王芳呢，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 说真话，我 这屋子潮啊。 20年以前，她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，着了凉，容易犯病。 谁给我打电话？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，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